嗱，庚字咧，庚字富流罗啊，答法话啦，吓、啊，嗱，呢、这个譬如仲未讲完，异性人唔明白呢个孟法为生嘅道理，望见有生死可了，就有涅槃好证可证，必须要灭生死，证涅槃，又而嗌眼除咗之后咧，依空中花灭咗啦。实质咧，花系本无生，亦冇灭嘅。见空中花有生有灭，已经唔系有智慧嘅人。而家满词就系富流罗吓，富流罗咧竟然问法生何弟弟，何当更生？啊，呢、这个人咧系真系好蠢嘅人。哦，依空中花。空中花所滅的地方呢，待花更生呢，就譬如众生在賣的时候，生死涅槃尚且不可得、啊、不过是见有似有而已、啊、何况法已经得到妙觉空明、啊、无明滅真空显、啊、怎会更生呢？而家富流罗问法呢，是等于什么？等于待花更生的人。那这个人、啊、你说是智慧呢，抑或是愚蠢呢？所以法呢就问富流罗，叫他自己来答。富流罗就答了、啊、富流罗自己留自己在这里、啊、他说空然无花、啊、望见生灭、啊、见花灭空、啊、已是颠倒、啊、赤岭更出思、啊、实什么狂痴啊！云何更明是而是穷人为为为义、哦、自己闹自己闹得好惨啊！哦，佢话佢冇资格叫做蠢人啊！佢简直系癫狂噶哦！佢呢个富流罗咧，明白依呢个譬喻啊！但不明白这个法呢，他不知道生死涅槃等于空花本无所有、哦、等于法花经话知法从本来常自寂灭相，一切法都是等于空根，什么都没有的、啊、本来呢就是寂灭的，本来是没有这个其他的形状可得的，见有生死可了，见有涅槃可证，已经是颠倒了。而家你再问法、啊、有漏集有为集漏、啊、何当更生，岂非同意这个叫空中花等待空中花更生这个人一样？所以法呢就说意已所解、啊哦、法说你既然咁明白，啊，话呢个人啊，响等呢个空中，空中根本就冇花，诶，话空中有花生有生花灭，都已经系颠倒啦。再响嗰度等花几时生出嚟啊？咁呢个就简直系癫嘅、狂嘅，唔系蠢人啊！哦，冇资格做蠢人，蠢加一倍，蠢人加一倍哦。咁佢法话，哦，你既然识得咁讲啊，你点解又问知法而来妙觉空明空？何当更出呢？生何大地？他说以你这样解，你明白啦。既然明白，你为什么说知法而来妙觉空明呢？这个时候几时更出这个生何大地呢？这个就是说他问得不适当，是责问他呢，是问得不对。那意思呢又讲第二个譬如啦，空中花这个譬如讲完啦，又讲第二个譬如，又以金矿集于精金，其金一瞬更不成集，而木成灰不从为木，知法而来菩提涅槃亦复如是。这一科呢是法引用第三个譬如、第四个譬如。第一个譬如是什么？迷人或南为北。第二个譬如是嗌眼见空花，而家第三个譬如咧系而金在矿，第四个譬如咧而木成灰，啊，咁嗱，大家都知道真金咧 就譬如乜嘢咧？係真智真田，佛嘅真實嘅智慧啊，能夠斷除一切煩惱，所以就唔會再重起煩惱咯。啊，菩提真智咧就等於精金，等於精金啊。涅槃嘅真田咧就等於木灰。法話迷人空花兩種譬喻咧，就係講呢個妄因同埋妄果本自不生嘅，唔係成佛後然後消滅嘅。而家講呢個金礦同埋木灰兩種譬喻咧，就顯示法係有呢個智同埋田兩種功德。哦，呢兩種功德本来就是不变的，不是成佛之后而有的。金，金等于什么呢？等于众生的法性。沙石等于什么呢？等于五阴烦恼。精金集于沙石呢，等于众生的法性集于这个五阴烦恼之中。开矿采金，开了沙石之后呢，就是等于什么？等于加工去锻炼，炼这个金。那当这个沙石里面的金沙锻炼过之后变成纯金的时候，其金一纯的时候就更不会再变成这个什么有沙石了，就不会变成矿中有沙石的金了。就等于众生听了法法，信了法法，了解了法法，修行了法法，证得法法之后呢，就可以断除除了五阴，断除这个无明、智慧、圆满、道德、具足，那这个法性呢，就不会再为烦恼所污，再不会生死所染。这里呢就显出这个修行有功德，修行的功呢就填除这个烦恼。刚才说惑业苦三惑嘛，尽了这个一切智、道种智、一切种智都圆具了，智得成就的时候呢，不会再响起无明了。这两个譬如非常好。咁啊，二木成灰，不从为木。木俾呢个猛火烧成灰，既然变成灰咧，这个木头咧，仲会唔会变翻木咧？冇可能嘅。木就等于烦恼生死，灰就等于菩提涅槃，火就等于智慧，以智慧火烧这个烦恼木，证得这个涅槃灰，填得成就了，不会再为烦恼所缠，二木成灰，不为再木。哦，法成了法了，会不会再成众生？不可能了。知法而来，菩提涅槃亦佛意识，这个呢就以法来合这个譬喻，以这个法合这个譬喻。他说你问法嘛，法是成了这菩提涅槃，几时又做众生嘛？我现在告诉你听了，十方之法法而来，都是法是指这个法性来讲，而来是指果上的法来讲。知法而来，因果菩提涅槃亦佛意识，法由这个修因而证到这个果，由这个菩提的智而得到这个涅槃的理，亦是这样。知法以来呢，就显示法法道同，不是一个法是这样，所有法都是这样。菩提呢就是智德，涅槃就是田德。菩提是二义智，涅槃是二义理。什么叫做二义智？什么叫做二义理？知不知道？讲就讲得好多，听就听到好多，熟都好熟了，明唔明啊？二义智，而这个真理是这样，这个智慧就是这样。而这个本觉理是这样， 呢、这个就系所证到嘅嘅理，就系咁样。哦，而智系我哋本嚟嘅智慧，而我哋本嚟嘅智慧系点样就系点样啊。咁我哋产生呢个此个智，证呢个本觉理，就系、是、以二而智，照正二而理。诸法系断咗三分脑，知道三分脑系乜嘢啦？知唔知啊？知唔知？见思尘生无明，断咗三业障系乜嘢？烦恼障啊，报障，系啊，业障、烦恼障、业障、报障啊。但系咧，喺烦恼里边咧，亦讲有两种：见思烦恼系烦恼障啊，见思尘生都系烦恼障。无明咧系所知障啊，障碍啊，断咗三土嘅生死，三土生死，凡圣同居土、方便有余土、十部庄严土，凡圣同居土有梵殿生死，方便有余土有变异生死，十部庄严土有冇啊？有未世嘅变异生死，但呢啲佛通通断晒啦，所以所显嘅。菩提咧係二二字，所證嘅菩提涅槃咧係二二理啊。咁咧正而我哋世根咧開咗礦，採呢個金加以電煉，又等於咧係將啲舊木咧燒咗變成灰啊。所以話亦佛二事咁咁呢幾個譬喻咧，譬喻得非常好嚇。法是引迷人和空花两个譬喻呢，就是破众生由这个妄想执着三种相续的迷，而加上这个精金和木灰两种譬喻呢，是破众生呢是只知性具而不知修德。木是要烧先变成灰，金要电炼咧，然后成呢个真金，即系话木嘅法性啊，金沙嘅法性系要经过修行，经过电炼，然后先成法。成咗法之后咧，就等于呢个木烧咗成灰，金咧系电炼成真金，唔会永远唔会再变为木，变成沙石噶啦，哦。咁眾生咧係唔明白啊，所以法咧就改呢兩個譬喻啊。雖呢個咧雖係不生不滅咁啊，但係咧呢個性具咧，但係咧要經過修德，有修德咧，然後咧就唔會再做眾生啦。咁如果但係講以後呢種譬喻咧，咁就只知生法現事啦。啊，法修到嚟嘛，修成法嘛，我哋眾生未修成法嘛，咁啊兩個係唔同嘅，係嘛？咁咧就唔顯得出法性平等啦，因為而家咧係改呢個後例兩種譬喻咧，係法同埋眾生，雖然法係快樂嘅，眾生係苦惱嘅，兩個係唔同嘅，但係你可以收收到最後咧，大家相同嘅係平等嘅。若果只是用前两种譬喻咧，雖然係生法平等，我哋每人都有法性，都有平等。但是呢就不显出生和法呢是不同的、哦、性虽然是平等的，但是呢众生呢是有烦恼是迷，法呢是觉悟的、哦、所以呢法呢引四个譬喻，现在法呢以前两种的譬喻呢又合后两种譬喻呢，那就令到我们知道虽然生法平等，但是即而上六生法平等是不是只有一个、啊、即是一个，即是六即法，名字即、共行即、相似即，名字又是法，理即又是法，都是法，是一个法、啊、即。但是呢，因为我们有烦恼嘛，有迷嘛，所以我们仍旧都还有，还是众生、啊、仍旧有这个名字、理即、共行、相似、凡正，究竟六种即唔同咁啊！咁要点样做啊？要去修咯，哦， 咁我哋仲要修啊？你唔好话我而家就系佛啦，你拜我啦。起真上问 ，OK？ 我哋虽然有佛性，佛性平等，我哋仲要修。咁再以后边两种譬如啊，金矿同埋木灰嘅譬如，合前边嘅空花同埋迷嘅譬如咧，令到我哋知道啊，虽然生佛现时，虽然法系高级嘅，法咧系功德无量嘅。我哋众生咧就苦恼无量嘅，系唔同嘅，系六种吓，系分别系有理性即有名字即有共行即唔同嘅。但系咧，我哋知道咧系修而无修，吓唔应该系生呢个退屈嘅心，所以咧系六而上即，你知道最后都成佛。你就不会灰心，就不会退心。所以知道前两种譬如呢，就无需要啊，以这个方呢灭这个花，是不是？卖南为北，你只要卖就得了，不需要将个方向调转来。哦，那你知道这个花是虚妄的就得了，你不需要说特别去消灭它。哦，那只要你唔迷，同埋只要你消除呢个眼嘅翳病就得啦。知道后两种譬如咧，咁就知道咧，红炉烈火系矿木本具啊，金灰应该需要乜嘢？需要红炉落去锻炼真金，需要烈火去烧呢个焚炉嘅木，烧咗呢个焚炉嘅木。锻炼了金沙里面的沙石离开了，那呢就成佛了。那这种四个譬如呢是佛说法的方便乾口，哦，是如果不是佛呢是讲不出的，这么乾口的东西，哦，那这里解答了富流罗问法几时成众生这个问题解答了。那你们明不明白法几时又做众生？明唔明白？几时做众生啊？唔会做众生啦。你头先系点头，而家应该系摇头噶啦。哦，应该知道法已经无上，因为法性系本来具足，我哋未修，法已经修咗。如果你话法咧，经过三期阿僧增其劫修行，又众生好，又去成佛，咁再做众生，咁不如唔好修咯。咁多麻烦做咩啊？修咗永远唔会做众生。聖法就成，所以法是很多无量之法，十方世界有无量之法，有过去法、现在法，亦有未来法。未来法是谁？就是我们这一帮人，我们很快成法的了，因为我们已经接近了佛法嘛，比外出那些人快得多了，是不是？起码你现在知道一念不过是什么了，一念不过生三世，境界为现象落出，背熟啦，明白啦，是不是？咁你又依字咁样去做咧，一反过嚟啊，唔起妄念就易而法，系嘛？咁好容易噶吓，成佛亦好容易噶，不过讲系容易啫。好啦，嗱，而家跟住咧答第二个问题咯。第一个问题就云何佛生，生何大地之有为相，答完啦。而家第二个问题是问乜嘢？地水火方空更色，佢话法话富流罗问啊嘛，你话地嘅性又周遍嘅，水嘅性又周遍嘅，空嘅性又边，火嘅性又周遍，通通周遍嘅，满世界都是地水火方，但事实上唔系啊，事实上有火嘅地方冇办法容纳水，有水嘅地方冇办法容纳火，性同埋相不相容啊。现在法呢就解答这个问题了。富流罗又以问言，地水火风，啊，本性现象遍周遍法界，啊，而水火性不相灵灭，由精虚空及之地地区遍法界不合相用，啊，这一段经文呢是法重复提示富流罗所问的问题。哦，因为富流罗执这个相而迷这个性， 所以前面呢听见法话五帝现象的道理呢，就为义水火是相克的，为什么可以周遍呢？又为义空和为大地，一个是有障碍的，一个是没有障碍的，为什么两样都可以周遍而得相应呢？现在法呢就显出为了要答这个问题呢，就要显示空不空而内重，是互不为外的。因为法要显示空不空而内重，互不为外呢，就先重复讲出富流罗的问题。富流罗譬如虚空体非群相而不拒之上发挥，所以这何富流罗毗提虚空，日照则明，云团则暗，风摇则动，制情则清，气形则浊，土积成力，水情成影。这一段经文发以这个虚空为譬喻，譬如乜嘢？譬如呢个藏性，譬如呢个藏性咧，以呢个明暗动静清浊雷影等，譬如七大嘅相，虚空咧就譬如呢个体，呢个争议嘅本体咧。不是一切世间一切相，但是不拒绝世间一切相发挥，等于这个空根。空根不是灯，不是花，不是这些种种的台灯，但是它不拒绝你这些东西放下去。等于二内众性不是这个地水火风空根色，但它不拒绝这些地水火风空根色。为乜嘢呢？咁所以这何就系精吓？嗱，呢个二内藏性啊，就等于虚空，唔系七大，但系不拒绝呢个七大嘅相发挥。太虚空二内藏性本清净本源嘅体，这个就系空二内藏。日照则明啊！呢一段经文咧，日照则明，云团则暗，风摇则动。呢啲咧就譬如乜嘢咧？就譬如呢个随状性随现嘅作用，即系不空而内状，即系不空而内状吓。唔系空虚空嘅本体。本来就不是明暗种种的相，但是日照的时候呢，就有这个明，凭这个日的现呢，就现这个明的相，凭这个暗这个云的现呢，就现这个暗的相，云在的时候呢，随这个云的现有这个暗的相咯，风摇动的时候呢，随这个风的现呢，就现这个动的相。以后天晴呢叫做齐，这个尘土飞用的时候呢，尘土收敛的时候呢，就叫做晴。齐晴的时候呢，是随着这些现呢，就现出这个清的相。地的气呢是凝结的时候呢，要落雨的时候好艾人，这种气候呢就是属于俗。尘土飞扬的时候，随这个风而快丽的时候呢是叫做利。这个土积的时候呢，随这个土的现分呢成为这个利的相。水澄清的时候，随这个呈现呢，就现这个影的相。影是什么？可以影现一切万物在其中。虚空呢本来是没有这些日而种种的相的，但是随日那些种种的现呢，就有明暗种种的相。 譬如二内脏的身体不是七大，但是有随缘的作用，所以从业呢就发现七大的相。因为从业发现的缘故呢，相是妄的，性是真的，所以就互相不为碍。哦，若果话啊，呢度经文话欲彼所生啊，富哦，依二云何二？讲到边度啊？二是树方之有为上为因，彼生为复空有。呢度咧就显示呢个之上本体咧根本冇实际可得，所以佢就冇爱法。经文富流罗话：你嘅意思认为点啊？啊！呢啲虚空咧，本嚟冇明暗种种嘅相，但系佢有随呢个缘嘅作用，不外呢啲相，不拒绝呢啲相发挥，等于众性唔系七大，但系有随缘嘅作用，就有七大嘅相显现。你而家你认为点样咧？呢啲有为嘅相啊，究竟系因乜嘢而生咧？系因呢啲日月俾种种嘅缘而生咧，亦或系为佛系因呢个空而生嘅咧？如果话七帝嘅相吓系，如果话因呢个命暗嘅相系因呢个日月嘅种种缘嘅而生嘅，咁究竟为从空而有，亦或从日而有？如果话从空根而有嘅，就代于自然，空根自然然有呢啲嘢啊。如果话从日因呢个命暗种种相啊，因呢个日啊云啊种种而然而有嘅，就代于因然。哦，代于因然都唔啱。代于自然都唔啱，点解？法话欲彼所生，富流罗，但且日照时，既是日明啊，十方世界同为日色，云何空生呢？更见空中更见现日呢？若是空明啊，空应自照啊，云何中宵云雾之时不生光辉？当知是命非日非空，不宜空日。嗱，而家咧，法先讲呢个二内藏性嘅体系冇呢个七大嘅相，但不拒绝呢个相七大相发挥，为乜嘢？系随缘而有，随缘嘅而有嘅嘢系假嘅，唔系真实嘅，唔应该讲系因缘，亦唔应该讲系自然。如果你讲因缘讲自然都唔啱嘅，点解？佢话若果话命暗种种嘅相吓，系从呢个日种种嘅缘而生嘅，咁而家姑且净系讲命同埋日啦。命如果系从日生嘅，日照嘅时候，既然呢个日嘅光明啊，啊、既然是这个日照的时候，这个命就是日的命，日的命呢，十方世界所有命的次呢，就应该是同为什么是现日翻生的地方，日的命翻生在十方世界，令到十方世界都有命、哦、现日之外呢，就不会应该还有空的体了，不应该有空的体的命了。既然是没有空体的命，那这个命呢就不应，但是现在事实不是，现在除了入命之外呢，还有空根，空根还有命，那证明呢空也有命，日也有命，这个命不应该 是独属于日的、哦、这个命不应该是只是属于日的。若果话日命照的时候呢，所有命相是属于空的命呢，也不啱、哦、因为空呢是能够生命呢，空性呢是上智的，空性上智呢，有空的地方就应该有命、哦、夜晚有没有空间啊？有，但是夜晚没有命啊。 你说如果命是属于空的，夜晚都有空，夜晚都空呢，夜晚都应该有命，但现在夜晚是没有命的、应自行命行照，云何中宵，云无之时便见昏暗，不见光耀呢？这个是破他身，即是说日的光明呢不是从日本身而生的，日的光明呢也不是从虚空而生的，不是自生，不是他生。冬之时明上又非空日和合而生、这个太阳出的明上呢又不是从这个空间和日和合而生、这个是破共生，又不是离开空日、如果是离开空离开日而有明上呢，实际离开空日呢没有明上可得、也不应该呢是异于空日。咁点样啊？又唔系日生，又唔系空生，又唔系空日和合而生，又唔系离开空日而生，根本就系咩无生？不二空日咧，系破无生生，非空非日，二七大系遍计执性，本嚟冇实体嘅。不二空日，二七大系依他起性，妄有唔系真。七大系众性随缘妄有。相望性增，以其相来讲、所以就没有实体咯、本来呢就不相为外，以其性是增来讲，所以能周遍法界、不相灵灭。这里是答复流罗第二个问题、